我在太阳下低头、哦、流着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啊、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漠、哦、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你是不是像我整天忙着追求、哦、追求一段意想不到的温柔、啊、你是不是像我曾经茫然失措、哦、一次一次徘徊在十字街头，因为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从来没有忘记我对自己的承诺，对爱的执着， 之后呢，河南的李国奇呢到了宁波开始他的月嫂生涯，每个月他吃住在不同的客户家里面，足不出户，13年来存了上百万，这意味着他几乎一分钱都没有花。而毕业之后呢，他又资助儿子女儿呢在武汉北京买房安家，到现在他都舍不得买一张卧铺票。可能中国的爸妈都是这样，一辈子打拼都是为了自己的子女。 是有一点乌云，我的脚也常常踩不到底，我的嗜好是乱发脾气，我的牢骚连我妈妈都不想听，从来没有嫁入豪门的你，刀叉坏下了头会中个两三亿，我背个 LV 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死不承认自己只是个老百姓，我就是凡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报告显示，中国网民规模达7.72亿，月收入2000到3000，3000到5000的群体呢占比最多，占16.6%和22.4%，5000到8000元还有8000元以上的占比呢是11.7%和8.5%，这也意味着近80%网民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这当中有你吗？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新东方总裁俞敏洪， 那种把自己看得太高的人，我们会说他狂妄，但是呢，一个自卑的人， 一定比一个狂妄的人还要更加的糟糕。因为狂妄的人也许还能抓住他生活中本来不是他的机会，但是自卑的人永远会失去本来就应该是属于他的机会。因为自卑，所以你就会害怕，你害怕失败，你怕别人的眼光，你会觉得周围的人全是抱着讽刺、打击、侮辱你的眼神在看你，因此你不敢去做。 万达董事长王健林， 我已经讲了十几年的一个话题，坚持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第一个，所有的创新，所有企业家的梦想，都只有在坚持当中才能得到实现，绝不是一开始就是很辉煌很艰难的。 乐车帮创始人林金文， 互联网这片土壤现在基本上呢，它开始在渗透了各个实体产业，这刚好也是一个合适的时机，用互联网的这种方式来去改变用户和改变整个实体产业中经营的方式。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用时髦一点的话说，可能风口本身就在那，我们也许在这个风口上做了一些相对比较对的事情。 经典九六九街头大访问，什么是经典？ 经典它的字面意思就是一些有名的经作和典籍，所以就是这些经作和典籍肯定是给后人在做一些事情会有很重要的参考性，所以我觉得可能在现在这个时间，现在这个社会，经典更重要的意义可能是就是对我们在遇到困境的时候有一些可遵循的有参考意义的一些方法或者案例，或者说是一些回忆可以引起我们共鸣，都 OK 的。 什么是经典呢？现在人眼中的经典有很多吧，生活当中经常看到的或者想起的一些人一些事，甚至能够广泛的运用到生活当中去的就叫做经典。或者说对个人而言，只要是能够感动到自己的并深藏在内心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也能称之为经典。 经典就是当时红极一时的，并且让人们陶醉在其中，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感觉就像是植入在自己的脑海里，当再次出现的时候会引发人们的共鸣，再次重温当时的情景，这也许就是经典吧。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